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刘婶终于想到这一节了，端木翠喉咙发梗，低低嗯了一声。 哎呀，展大人这么好的人品相貌，又有官职在身，你家里人眼睛长哪儿了？竟看不见的吗？哎，咱不怕啊，展大人有一身好功夫，你叔伯兄弟要是不服，让展大人赶他们走。 端木翠没吭声，刘婶抱住他，小声给他支招。 姑娘，你听我说啊，都是女人家，我说这话不怕害臊。反正你现在人在这里，你家里人也管不着，等生你做成了熟饭，到时候有了娃娃，你家里人也没办法了。嗯， 端木翠听他说的荒诞，忍不住含泪笑出来，抬头看刘婶时，见他面上满满的怒气，夹杂着疼惜呵护之色，显然不拿自己当外人看，心中不觉暖融融的。他往刘婶怀里缩了缩，小声道：刚刚展昭走了。 走了还会回来的。嗯。 刘婶安慰他，端木翠没说话了，展昭的那个背影在他的脑海之中盘旋不去。面对他的时候，展昭还是笑的，叫他傻姑娘，好像真的骗到他一般，笑得那么得意。可是一转过身，展昭走得很慢，慢慢地走出他的视线。展昭把笑容给他，留了一副什么样的表情给自己呢？白玉堂赶到绸缎庄的时候，徐庆不知道还在哪个犄角旮旯晃荡，掌柜的笑得合不拢嘴，上去就冲着白玉堂做了个揖。 五爷啊，三爷怕是好事近了呀。 这话怎么讲？ 关系到三哥，白玉堂立马来了兴致。掌柜的喜滋滋的把徐庆这两世的异常表现渲染了一通。 也不知是哪家的姑娘，不过我看三爷是赏了心了。 还有这事？三哥这趟当真是腊月里的萝卜，动心了？ 白玉堂乐了，一时按捺不住，恨不得立时找到徐庆问个究竟，只可惜徐庆不在庄里，让他心痒痒的难耐，待想出去找，又怕一个走一个来，两两走差了。 五爷急什么呀，等三爷回来了不就知道了。 掌柜的素知白玉堂习性的。 洛阳此来一路风尘仆仆，要不要给五爷烧上水洗浴一番？ 说到洗澡，白玉堂是比展昭讲究和会享受的多了。绸缎庄里现成的浴房，大块的汉白玉石砌成的池子，注了半池子香汤，池壁上凿了两个注水的孔洞，若嫌池水凉了，拉一拉边上的银摇铃，浴房后头烧热水的赶紧摇轱辘放水，水流来的小小细细，以防来势猛把人给烫着。浴池边上铺着槐草细席，席边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雪白粗细葛布巾，另一侧放了一个小木几案，几案上摆着清凉润口的果茶。白玉堂倚着池壁坐着，双目微合，墨样长发浸入水中，露出水面的肩背结实饱满，一看便知是常年习武所致。即便是在如此适意悠闲的时刻，他眉峰唇角处隐现的桀骜不驯之色仍是分毫不减。洗浴完毕，换了一身干净的白缎按压锦长袍，月白宽腰束带，上绣精致海蓝色纹样，银色发带松结发髻，前襟坠一块碧绿漏花翠玉，目若朗星，鼻若悬胆，面如敷粉，唇似涂珠，端得风流倜傥，英姿华彩。去房中看了一回，徐庆还是没回来。白玉堂闲得无聊，把玩着折扇，慢悠悠地到布庄前头来。 掌柜的正看着柜外头发愣，白玉堂上前一步，扇子在他肩上敲了敲。 哎，愣什么神呢？ 哎呦，五爷，可不好了，三爷送去的布叫人家给推回来了。 什么？ 掌柜的拿手指向柜案上搁着的两匹上好淡绿色拢纱绸给他看。 可不就是三爷早晨送过去的，刚来了个吓人模样的菩萨，说是谢过三爷好意，东西不敢收，原封不动给退回来了。 好家伙，才洗了个澡的功夫竟然就风云突变了。 那婆子人呢？ 刚走，五爷现在追过去，没准还能撵得上。 话还没说完呢，眼前白影一闪，再看时白玉堂早没了人影。要说白玉堂心里不急那是假的，自家三哥的事比自个儿的事还上心呢。布匹退了回来，看着小事一桩，背后的玄妙却大了，多半是人家姑娘不乐意，三哥这好事儿眼看要黄了。刚拐过巷角，就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灰白色挂衫的妇人正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前后没旁人，来退步的多半是他。白玉堂心中咯噔一声，索性远远坠在了后头，悬了心思要看看到底是哪家姑娘眼高于顶，连自家三哥都不放在眼里。要说三哥长得是憨厚粗重了点，人品拿出来任谁都挑大拇指，热心肠不说，私底下也是个疼人的，身边还有他们这几个兄弟帮衬着，吃不愁穿不愁，这姑娘被三哥看中，那绝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三哥这愣头青，不知道鼓起多大的勇气送了两匹布去，就这么退回来，三哥得耷拉着脑袋喝多少顿闷酒啊。走不多远，那妇人见了巷道尽头处一户人家，看起来那姑娘也多半住在这里。白玉堂四下看了看，这里偏得很，大白天的也少有人来，普通人家地段绝非大富大贵，小门小户人家也这么拿腔拿调的。白玉堂心中多少有些别扭，在外头待了一阵，听到里头传来年轻姑娘的说话声，心痒痒的难耐，就想看看这三哥相中的女子是怎样的人物。明知道这么做有些不妥，还是略一提气轻身上月，一手攀住院墙，借着墙头藤蔓遮掩，矮着身子看院中动静。触目所及，是个干干净净的小院。先前见到的那个妇人拿了扫帚，正在院中拾掇着。通往卧房的街上坐了个绿色衫子的年轻姑娘，双手抱膝，下巴在膝盖上点呀点呀的，点了一会儿就停下来，拿手去挠乌油油的垂发。从这方位瞅不清面目，不过单看轮廓便知长得出众。白玉堂多少就有点理解人家退步的心思了。 这样年纪的姑娘长得出众些，自然思谋着嫁个翩翩公子，饱学书生。两相较之，三哥的确是不怎么占优势。 正想着呢，那姑娘忽然就站起来。刘婶，这里没扫干净。声音脆生生的好听。白玉堂原本都准备走了，听他指使下人做事，又见他手指的地方明明扫得干干净净，不觉又耽了一会儿。 明明扫得干净，他偏要鸡蛋里挑骨头，难不成是个带下人严苛的？ 刘婶儿也急了。 姑娘，扫干净了呀。 哪有？端木翠皱眉头，伸手接过刘婶儿手中的扫帚。墙头上追那么老大一只狸猫，刘婶儿看不见吗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